现在时间11:10，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的名医Uncle节目，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听说医师今天下午要去上电视哦。 好啦，预录的节目啊，对对对，不是今天下午 啊，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是不是？ 两三个礼拜吧。 哦，好，但我们都是 live 及时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请陈冠任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心律不整呢。其实一讲完要聊这个话题之后呢，我整个就大后悔了，因为这题目啊，就跟你要聊那个大海里的鱼类种类一样，很难聊，因为它的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广。但是心律不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疾病吗？还是是说它是一个临床上面非常重要的症状？ 其实两个都可以说是啦，就是说因为心律不整其实就像思维讲的，它很难去定义。那有时候我们比较广义的定义，只要任何有这个异于正常的心跳，我们都把它归类在心律不整，不管严重或轻微的话，其实心律不整是一个蛮大的族群啦。很多轻微的心律不整其实正常人都有。所以你说它是一个疾病，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说它是一个症状也可以，因为它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说一些轻微的心律不整，对。 好，所以心律不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快速的分为是三大类？一类呢是心脏跳得太快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还有一类呢是心脏跳得很慢，蹦蹦蹦这么慢，还有一类是忽快忽慢，比较不规则的，可以分成这三大类来讲吗？ 对，因为心律不整真的很难去分类去定义哈，那种类真的很多，像主持人说的，所以我们简单分成心跳太快的、心跳太慢的跟心跳不规律的这三个大类。 好， 那正常我们心跳一般是60到100啦， 是， 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定义说超过100下，每分钟超过100跳就算是心跳过速。那如果每分钟超过低于60下，我们叫心搏过缓，心跳过慢。那在60跟100之间算是正常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我们刚讲第三类就是忽快忽慢啊，有时候可能100多下，有时候又掉到50几下。这种叫做忽快忽慢不规则的。那所以以这三大类为主。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每次去量血压的时候，它都会顺便测量心跳？ 其实因为血压跟心跳它是很相关的一个数值啦。 怎么说？ 因为就是血压跟心跳其实都跟我们心脏的输出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血压相对低的时候，理论上心跳会加速，它会有一个代偿性的心跳加速的作用。 因为它感觉血压流得太慢了，所以它心脏不自觉的，它就觉得我要加速工作把血送进来或收进来，对不对？ 对对，这个叫做一个代偿性的作用啦。所以反过来说，有时候在心跳太快的时候，血压相对会低一点点。所以这两个有时候会有一点相关性。对， 了解。所以每次啊，去看心脏内科的时候，其实在门诊外面你要看医生之前，他都会先帮你量血压跟心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心脏科医师参考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对对。 好，那医师我们再聊哪一些类型是心跳过快，哪一些类型是心跳过慢，哪一些是不正常的跳动之前，一般人呢，都怎么发现自己似乎有心律不整的状况？临床上面都是怎么自我察觉的呢？ 一般心律不整最常感觉到的症状，第一个就是觉得心悸啦。心悸这个其实很多人说他不确定他那个感觉叫不叫心悸，那事实上你有觉得不舒服就可以叫做心悸啦。它并不是一个专有名称所谓心悸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好像心脏跳动很快，好像很不舒服。甚至有人会说觉得好像心脏跳得很大力。一直好像快要跳出身体那种外面那种感觉。这种就是心悸的感觉。这个大概是心律不整最常会感觉到的症状， 也就是平常我们其实在讲话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太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心跳。 对， 但是如果当这个心跳强烈到我们一直意识到它的存在，它的那个跳动性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叫心悸了 嘛。对，这是最常见的症状。有些人会用胸闷胸痛这种来表现，也是有可能。 OK， 对，那还有些人是那种心跳会觉得它突然停一拍，就是我们正常这样停跳跳跳你没有感觉，但突然好像停了一下，你会觉得突然怎么怪怪的那种感觉。大概这几种都是我们门诊常见说心律不整可能会初步发现的一些症状。 那一般的患者到门诊去跟医师阐述这样的状况，他要进一步的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认他是否有心律不整呢？ 其实最初步的检查还是要先做心电图。 嗯，哦，一般的心电图，我们讲静态心电图， 静态心电图， 对对对，哦，先看静态心电图有没有问题。嗯，那当然，静态心电图它有时候怎么讲呢？就是说心率不整它是偶发性的，它大部分的心率不整它不是持续性的，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门诊做心电图不一定会有问题，嗯，哦，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嗯，哦，所以门诊医师通常会先帮你安排一个静态心电图，嗯，看看有没有问题，嗯，那如果真的看起来还好的话，有时候而我没有强烈怀疑说真的还是有问题，只是刚好没抓到的话，嗯，我们有时候会再排一些进一步的，哦，像运动心电图或者像24小时心电图，嗯哦，这些其他种类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不同情况下 去追踪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嗯，欸，这都重要的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明明在家就是超不舒服，一去看医生啊什么都好了，什么都抓不到，嗯， 对， 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24小时心电图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帮助你记录一整天的心跳，看是否有心律不整的情形吗？ 对，没错，它就是会把时间延长，嗯哦，记录你一整天的心跳，那这样的话就更有机会去抓到说那个乱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好，当心律不整的时候，跳快跳慢跟跳不正常哪一个比率是占最多的？ 如果就像我回到我们刚讲的，如果以广义的来讲，就是任何轻微的那种心脏乱跳的异常都算是心律不整的话，以全部的总数来讲的话，心跳偏快是最多。嗯，哦，因为很多良性的心律不整其实都是心跳过速。嗯，哦，那就是这种通常占的比例最高，就是一些年轻人常发生的，嗯，哦，就容易比较容易紧张啊，压力大，睡眠不好，或者是那一阵子刚好喝到一些刺激性的，像咖啡啊、茶啊、酒精啊，嗯，这些东西哈，嗯，这些东西有时候会诱发一些良性的心律不整。嗯，那良性心律不整大部分都是以心跳过速来做表现。 好，所以心跳过快的话是还有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是不是？ 对， 要请医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哎，这名词，嗯，每个字我都看得懂，合起来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懂。 对，对，这个所以又呼应了主题，这心律不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范围， 很大的主题。 我们刚简单分成三大类，那如果我们从其中一个心跳过速来讨论的话，心跳过速我们刚刚有初步提到，其实心跳过速里面最大的比例还是良性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心律不整，嗯，大家不用太担心，大部分啊，嗯，我不是说全部，嗯，但大部分都还算是良性的心律不整，嗯，那但是在这个心跳快的这个去掉这个我讲最良性的这种心搏过速之外呢，嗯，其他有一些心跳快的比较需要注意的心律不整，嗯，就包含了一个叫做那个心室上阵发性心室上频脉，嗯，哦，这个我们英文叫 PSVT， 哦，这 PSVT 这个是一个也算是常见的一种心律不整。 欸，在这之前啊，嗯，你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吗？我忘记心房跟心室有什么差别，嗯，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 复习其实就 国中学过，嗯，但忘记。 对对对，我们就是心脏是分四个房间，嗯哦，就是心房心室然后左边右边，嗯哦，所以就是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这样 上面是心房， 对， 下面是心室， 对对对对， 嗯，OK 对。那然后 心房跟心室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心房哦，心房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把血液送到心室。其实心脏最主要的这个收缩力的来源都是在心室，嗯，左心室跟右心室。那左心室是它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嗯嗯，哦，那右心室是负责把血液送到肺部，嗯，哦，所以，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一个循环呐，啊，嗯，哦，就是说我们以左心室做起点来说的话，嗯，左心室会把血液送到主动脉，嗯，哦，主动脉就像我们身体的高速公路，它从心脏发出去之后呢，它会分很多小路，嗯，哦，分到譬如说到脑的啦，哦，到肾脏的啦，哦，到胃肠的啦等等的，嗯哦，到各地方，它要供应全身各地血液跟氧气、养分这些东西，嗯，那 OK， 那各个器官得到这些氧气或养分之后呢，它会把它之前消耗的一些废物再丢到血液里面带走，嗯，那这个血液它就会从静脉回来，嗯哦，所以静脉就是回收系统，动脉是送给人家的，静，嗯，脉是回来的系统，嗯，那静脉把这些脏东西回收到心脏就回到右心， 右心房吗？ 对，回到右心房，嗯，然后回到右心房之后呢，右心房会把这些脏的血送到右心室，嗯，然后右心室再把血液送到肺部，就是把血液送到肺部去做氧气交换， 就是肺部去洗一洗过滤一下就 对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呼出去之后，嗯，新的氧气进来，嗯，那新的干净的血就回到左心房，嗯，然后再从左心房把这干净血送到左心室，嗯，然后再下一轮回从左心室把干净血送到主动脉送到全身。 是不是以前都学过跟我一样全部都忘光光？ 好，所以有一个很好记的方法啦，你就记得反正呢是先从左心室啊把血送到了全身的动脉，然后大家回来的时候是回到了右心房，再从右心房到右心室，再到肺部去洗一洗，洗干净的血呢再送回左心房，再从心房到心室， 对对对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讲身体的这个叫大循环嘛，齁，是从左心开始到右心。 好，那 小循环从右心到左心。小循环是肺部、哦、肺部交换，从 OK 对对对，从右心到左。 那你说的心室上平脉，也就是阵发性心室上平脉，是指我们的心室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其实阵发性心室上平脉，它光是这个心律不整里面又分两三种细的分层、嗯，那不管怎么讲，原则上来讲，它都是代表说心脏可能有多一条路径， 嗯， 就是说它可能多一条不正常的路径，所以我们正常的心脏的传导会有点在打转， 嗯， 哦，就它走不同，它走一个异常的路径之后，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我们像短路的状况，它就会一直在那边卡住， 嗯， 哦，就会造成不断的回流， 嗯， 哦，这个跟我们刚刚的结构上哦。比较没有那么非常直接的关系，它比较像是电路方面的问题， 嗯， 比较像是电路的问题， 哦， 所以其实心脏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啦，嗯，所以有电的问题，有血管的问题，也有刚刚讲一些那个空间的问题，哦，心房心室的问题。 所以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属于这种阵发性的心室上平脉，他的心跳可以到很高哎，欸，200左右哎，欸。 一般阵发性心上平脉基本就是150下左右，150到有些快点会接近200 150-160 这个范围。 我就想说那还可以呼吸吗？ 所以它其实就是代表说有一个不正常的回路，让它一直在那边绕圈圈，所以心脏感受到就一直跳一直跳，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断那条回路， 嗯， 哦，所以到急诊的时候通常医生有时候会给你做一些颈部按摩，有些人在轻度的这个按摩之后他就会跳回来， 嗯， 哦，就打断他的那个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反射，哦，颈部的一个反射，他可以打断掉这个回流， 嗯，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会打一些药， 嗯， 哦，去用这个药去抑制它的回流， 嗯， 哦，那这个都是急性的治疗啦， 嗯， 那如果长期的治疗，因为你就算给它打断掉的话，它那条不正常路还在，它还是有可能会一直绕圈圈，哦，所以真正要长期治疗的话，就是人家讲用电烧的方式， 嗯， 哦，你可以想办法把那条路破坏掉， 嗯， 破坏掉之后，强迫它的电流都走从一条正常的路径， 嗯， 哦，就不会以后再发生这种所谓一直回流又产生那种心跳过速的情形。 另外的几种心跳过速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心跳过速的心律不整， 嗯， 比较特别的还有一个叫做心室颤动跟心室平脉， 嗯， 欸，心室颤动心室平脉， 嗯， 哦，那这两种的话也是属于心跳过速的，他们起码都是100、有慢一点的话100出头下，有时候快一点甚至会接近200下， 嗯， 哦，也是心跳比较快的这种心律不整， 嗯， 哦，那这两种心律不整比起刚刚我们讲的 PSVT 来讲是更严重， 嗯， 哦，这种 PSVT 其实我们刚讲那种心室上平脉，哦，其实它这个很多人都有，其实很多人都有，嗯，发作的时候会不舒服，但是他不至于到会有怎么讲血压异常或者比较几率比较低啦，比较不会有， 不至于会致命就对了， 大部分不太会 啊， 哦，对，但是会很不舒服没有错，嗯，但是都是可以校正回来的， 嗯， 那反过来说我们刚讲的心室平脉，哦，不是心室上，哦，心室平脉， 嗯， 跟这个心室颤动这两个呢真的是致命性的， 嗯， 哦，这两个发作的时候通常病人就是会突然倒在地上， 嗯， 甚至有时候你在路上看到病人倒下去，有统计啦，就是说你看到病人突然，嗯，路上看到人突然倒下去的话，哦，你去看那个原因，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突发性的心室平脉跟心室颤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为什么会突发性这种致命性心律不整的话，原因很多啦，哦，有些人是先天性的，哦，有些人先天性就是回到刚讲他可能电路出了问题，先天性有一些心律不整的情形，那有些人可能是本身心脏功能的退化， 嗯， 哦，心脏功能在非常差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嗯， 哦，那有些人是因为血管的问题，血管阻塞了， 嗯， 等等，所以说他可能通常会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嗯， 来诱发这种心律不整， 所以心律不整也有可能会是心肌梗塞所诱导的结果， 对， 对不对？ 对， 结果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他的心跳不规则的狂跳，导致身体无法负荷，瞬间 shut down 的感觉。 对， 是这样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常在路边看到那种什么心脏的那种电击器啊 AED， 对， 就是为了这种急性的心律不整所设置的。 对，没有错， AED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为了治疗这种突发性的心室频脉跟心室颤动。 嗯， 对，因为我刚刚讲其实很多路倒的人其实后来去分析他并不是真的心跳停了， 嗯， 而是大部分其实都还是心室频脉跟心室颤动，而这两个致命性心律不整如果可以及时电击的话，它其实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救回来。 嗯， 哦，所以这也是 AED 存在的价值，就是说它其实很简单的使用，它会你打开机器它会用一直用中文跟你讲，哦，譬如说把贴片贴在胸前跟心肩部，然后告诉你怎么贴，然后说请按哪一个按钮，你就跟着按，然后它就开始分析了。 嗯， 分析完它就跟你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电击，譬如它说他是说，欸，需要电击，他就告诉你，请按第三个电击钮，你就按就好了， 嗯， 你就完全就照着他的中文指示做， 嗯， 啊，其实这样就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把他救回来。 OK，啊，好，所以像以前我们都会教要那个 胸部按压， 胸部按压的那种紧急抢救， 对， 口对口人工呼吸，但是像有 AED 之后，真的是方便多很多。 原本这些其实还是要， 还是要， 应该说第一步先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心律不整，有的话赶快电， 嗯， 电完之后如果病人回来就先观察，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要叫119等救护车来， 嗯， 但是至少心跳先回稳的话是比较 OK， 嗯， 那如果电了之后没有回来的话你还是要赶快压， 嗯， 一边压然后再评估需不要再电。 所以心律不整虽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跳过速心跳过慢或心跳不正常的症状，但是它严重的话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心室颤动心房颤动依旧是有可能会导致死亡的。 对，就是心室颤动心室频脉，嗯，心室字头的通常都比较严重， 嗯， 那刚刚讲心室上那个就比较不会。 哦，了解哈。那另外要来帮我们介绍的下是心跳过慢的是不是？ 对，心跳过慢的话齁，一般来讲就是也是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啦齁。第一个比较常见就是我先讲一个比较这个良性的齁。很多患者来门诊就说他觉得他心跳比较慢50几下， 嗯， 但是通常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需要特别担心啦齁， 嗯。 很多人其实基本心跳50几下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我们刚讲60下以上， 嗯， 但其实很多人50几下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有时候是天生的， 嗯， 那有一部分是因为本身的这个有长期运动的习惯 啊，听说爱跑马拉松的心跳会越来越慢，对不对？ 对，就是有时候心跳慢齁，就是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代表心脏真的退化了， 嗯， 有些老人家会觉得心跳太慢是不是心脏没有力快不行了，但事实上有这个可能，但是另外可能就是反而是你心脏功能可能太强了。 嗯， 哦，当你心脏功能太强，你的心输出量，我们心脏就是我们刚讲左心室要把血液打出去，哦， 嗯， 那可能譬如说假设随便，哦，假设一次打出去50cc， 嗯， 哦，那所以你身体需要要譬如说可能要100cc，你就要打2次嘛，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功能很强的人，你一次心输出量可以100cc， 嗯， 那其实你跳一次就等于人家跳2次， 嗯， 哦，所以人家也许跳80下，也许你再跳40下， 就不会出现你刚刚所讲那个代偿性作用，因为感觉不够，所以心脏会特别用力。 对 对 对，所以他心脏，嗯，等于是他的心脏力量比较强，他可以打出的心输出量是比一般人强的， 嗯， 哦，所以你看，就像尤其是长跑选手，因为长期在训练那种心耐力的话，他有时候心跳其实只有40几下，他人都很正常， 嗯， 哦，所以这个是额外提，就是心跳慢不一定是真的有毛病， 嗯， 哦，当然你有担心来医院齁，请医生帮你做一些解释，这是 OK 的， 嗯嗯， 哦，那回到心跳慢，我们刚讲真的有问题的心跳慢的话，最常见的是一个叫做病窦症候群， 嗯， 哦，病窦症候群这个可能偶尔有些人，哦，或者是叫窦房结症候群，这也一样，哦，病窦症候群， 嗯， 哦，我们英文叫 SSS Six Sinus Syndrome， 嗯， 哦，这个其实很多患者或者老人家其实都有， 嗯， 哦，这个就是说单纯就是说你可能年纪大了齁， 嗯， 或者是有些稍微年轻一点也有的话，就是可能也是一样电路出了问题齁， 嗯， 这个接通上有点接触不良等等的齁，造成说你心跳的就传递出了限制， 嗯， 它可能它的心跳的讯号没有办法很好的从原始的那个我们讲窦房结齁， 嗯， 传到房室结哦，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连接， 嗯， 哦，造成心跳过慢，那会有什么症状？通常他的症状就是容易会昏倒， 嗯， 哦，因为心跳太慢了，哦，心跳太慢的话容易会昏倒，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我记得以前我阿嬷心脏无力的时候，伊拢讲，就心中不拉不拉，他就会觉得很疲倦，然后没有力气这样子。 对，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哦、OK， 好，那如果出现了心率不整过慢的话，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阿嬷还有装心率调节器，是不是、 就是、 直接是装在身体里面的？ 对，对我们刚刚提到前面讲心跳过快的心率不整，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把它打下来，或者把它打慢下来， 或者是电烧。 对对对，但是心跳过慢的齁，因为目前没有一个药物说可以让心跳增快，齁，一般都是让它降慢，所以心跳过慢的话，原则上就是给它用一个所谓的心率调节器，齁，心率调节器啊，这个东西它就是植入在皮下，那它会我们可以做一些设定，齁，让它基本的心跳维持在几下，齁，有些设定 60, 有些设定 50, 有些设定 70, 齁，啊，原则上大致上都是60左右，齁，一个基本的心跳给他。那如果病人他本身的心跳可以超过这个数字就没有关系， 嗯， 那如果当他偶发性譬如说又掉到30-40下的时候，嗯，至少在这个时候机器可以维持他至少60下的心跳， 嗯， 不会让他低到这么慢，齁，就可以减少他的症状，像晕眩昏倒，甚至更严重的这个那个猝死。哦，就会减少这些机会，嗯， 所以心跳过慢也有可能会导致死亡，因为血液都送不出来，也送不回去。 对， 对不对？ 就是变成说你心脏，你看，如果心脏好几秒都没有跳，其实就等于那一阵子就等于是我们甚至讲的口语一点，就是短暂性的死亡，因为没有跳了嘛， 嗯， 没有跳个7-8秒。哦，因为我们正常你说一分钟60下的话，其实就将将一秒一跳嘛。 嗯， 对啊，那如果再快一点的话，就是几乎不到一秒就要跳一下。 好， 那所以你如果2-3秒以上没有跳的话，那几乎就是心脏有一段时间是暂时停止跳动的。 是， 对，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回来还有包含了不规则的心跳的部分，我们要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名医堂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医生没错哦，今天是 News 98电台台庆， 恭喜恭喜。 对，9月8号就是 News 98电台的生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记，所以实在是很难会忘记啦，也祝我们 News 98电台呢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对，但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聊的正题。好，要来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我们刚刚介绍了有关于心跳过快跟心跳过慢，接下来还要讲的是心跳不正常。 对， 这是怎样忽快忽慢，忽快忽慢是 对 怎么了吗？ 这个忽快忽慢其实也是，嗯，就像我们刚前面讲那两大类来讲，也是有分比较良性的跟比较，嗯，真正有问题的。那比较良性的我们叫做窦性不整脉，窦性不整脉，嗯，其实大家我可以跟大家再提一下，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会去健康检查，那健康检查通常都会报告会一堆红字，然后大家就很担心， 嗯， 那尤其一个心电图的报告，大家会常看到窦性什么窦性什么窦，嗯，性平脉、窦，嗯，性缓脉或者是窦性不整脉，嗯，这样子。那原则上来讲，当然你还是要去门诊看医生比较确认啊，不过大致上来讲，只要前面是写窦性的，原则上都是良性的。 嗯，为什么？那个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窦就是那个SNO， 就是我们的那个窦房结。 窦房结 就是， 嗯， 中文叫窦房结，英文叫 SNO 的。 Okay， 哦，那这个窦房结就是这个窦性的窦， 就是那个鼻窦炎的窦。 对对啊，它的意思就是一个起始点， 嗯，哦， 我们的这个窦房结是我们所有心跳的正常心跳的起始点。那所以所有我刚讲什么窦性不整脉、窦性平脉、窦性缓脉，这些都代表说你现在的心，你现在的心跳就是从这个房室窦SNO 的，就是我们讲的窦房结这个地方开始发出的，从， 嗯， 这个地方发出的都是良性的。 嗯， 所以原则上只要看到窦性的，大部分大概80-90%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OK，哦，好， 除非你是字头是我刚讲心室啦，或心室上这种比较不是窦性字头的话，大概就要比较小心。 嗯， 哦，所以回到我们刚讲这个心跳不规律的里面，哦，有一种叫窦性不整脉，就像我刚说的，它其实是良性的。 嗯， 这个也是年轻人常见的。 嗯， 就是他会觉得心跳忽快忽慢，可是去做检查，其实心跳都还是从这个窦房结传出来的。哦，所以这个通常也是因为最近压力大、紧张。哦，有些人甚至很明显是情绪。 嗯， 哦，像有些人他就跟我讲，他就是开完会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开始乱跳， 嗯， 啊，过一阵子就好了，齁，这种都是良性的， 嗯， 齁，所以这个比较没有关系。 嗯， 那在不规则里面，齁，其实大家最要担心的一个叫做这个心房颤动。 嗯，这也还蛮常听到的耶。 对对对， 为什么它是最恐怖的？ 心房颤动齁，我们刚刚有提到心室颤动跟心室频脉，对不对？这两个是非常急性，不赶快处理，病人会死掉。但是如果你赶快治疗好的话，有可能病人救得回来。齁，那长期愈后，你只要固定服用药物，其实也还算是 OK 的啦。齁，那心房颤动这个是属于比较长期性的毛病。齁，它可能比较少会突然间发生怎么样的不舒服，然后让你这个生命遭到危险。但是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下，长期处在心房颤动的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带来的就是说它会产生中风的机会会增加。会增加大概五倍中风的机会。那另外就是心脏功能变差的机会也会增加。可能会两到三倍增加心脏衰竭的机会。所以有这个心房颤动的人齁，他可能你会觉得有些病人会觉得自己没有特别不舒服，他就觉得偶尔乱跳，那他也习惯了齁，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那我们还是会跟他讲说，你这个齁，虽然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但是你有这种心律不整，你中风机会就是比人家多五倍。 所以心房会比心室来的危险，对不对？ 就是急性期啦，急性期的话心室比较危险，因为瞬间发生的话心室频脉心室当中是会死人的 死亡的。 但是心房颤动是长期的，就是说你要长期控制齁，你不长期控制的话，你那个增加这个中风跟心脏衰竭机会是增加的。对，所以应该说各有各的这个问题点在，都是需要非常小心去处理的心律不整。 医师，你们怎么知道心脏分为四个房间，你们怎么知道出问题的是哪一个房间？这是靠心脏超音波去看吗？ 对、哦、要做心脏超音波才知道， 才会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对不 对, 对, 对 哦，好好好，我想说那么厉害，看心电图通通都可以知道。好，那医生，我要问一个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呢，如果说当你真的有心律不整，尽管你说蛮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有很多人害怕说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心脏猝死啦，或者是造成您所说的中风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心律不整的患者，他日常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心律不整的患者齁，原则上来讲就是要看你我觉得第一步还是你如果真的常发生还是要去找医生看，去确认到底是你是哪一种。虽然我们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齁，门诊病人其实大多数的心律不整都是良性的，但是其实你还是要做了才知道，你偶尔还是会发现到一两个的确是有真的有意义的心律不整，比如说心房颤动的齁，或者是一些心室上频脉等等，还是会偶尔会看到。好，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要去看医生。那第二个，如果是你是比较良性的心律不整，通常啦齁，通常医生都会开给你一些药，可能跟你说你有不舒服再吃，或者说你最近真的很不舒服，你就先固定吃，好一点之后就改成有需要再吃就好了。良性大家都这样子处理齁。那如果是真的有异义的，譬如说心房颤动的齁，或者是这个心室上频脉的，医生就会建议，医生可能就会固定开一些药给你吃，固定每天要吃的，甚至像我们刚刚最后提到这个心房颤动，这个算是大概这十年内齁，大家比较注意的议题，因为最近针对心房颤动的治疗有很显著的进步。那针对这种好发中风的族群，其实心房颤动的族群现在都会建议说可能要用一些所谓的抗凝血剂。抗凝血剂这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它心脏产生栓塞产生血块的机会，这样进而可以很有效的减少它发生中风的机会。所以结论来讲就是说，有一些医生开的药一定要固定吃。那当然你说吃了药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是有可能，像我们刚提的抗凝血剂，有些人吃了的确是会有增加一些出血的风险，比如说觉得吃了之后尿尿变红色的啦，或者是有些人大便变红色的黑色的这样子齁。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有还是先吃，那如果真的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赶快回来找医生，让医生评估齁是不是需要把药停。因为回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常跟病人讲说，我们医生开药，其实他问我说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我说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哦，没有一个药是完全好的。 是， 但是我们医生开药就是评估说这个药带给你的好处跟它带给你可能的坏处，这两个去比较。如果它带给你的好处会大过它带给你的坏处，这个药它对你就是好的。那如果反过来说，它带给你的好处可能我们觉得它带给你的风险更大，那我们会觉得这个药就不适合。 那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去坐云霄飞车吗？还是咖啡跟茶可以喝吗？还是不要看鬼月，不要去看鬼片。 其实这些都很重要。对，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其实心律不整很多时候的诱发因子就是情绪、压力、紧张、睡眠、 哦，那生气哦，这些咖啡、茶、酒精哦，甚至有些人暂时性的感冒，比如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也会乱跳。哦，所以但就只这几个方向哦，所以我们就跟他讲，你作息要正常，那尽量减少喝咖啡、喝茶、喝酒的机会，那尽量平静哦，就不要太容易紧张哦。所以其实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统计，就是说好像就本身比较容易我们讲比较丁金啊，比较紧张或者比较一板一眼的人哦，似乎心律不整好发的机会比较高。 嗯， 哦，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心态上相对是属于比较紧张的型。 对。所以反而神经大条一点的人比较不容易会有这样的风险，你意思是安内啦哈。啊，那个咖啡跟茶可以照喝吗？ 欸，还是要减少。我刚刚提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最近发作很频繁，我们还是建议你减量。 哦， 但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完全断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要不然就是喝淡一点或者喝少一点，看能不能减少，尽量减少它发作的机会这样。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的是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我们广告时候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大家呢有关于比如说要做心脏支架啦，或者是有心律不整或担心心肌梗塞，还有一些人呢像是一些比较良性的，像是瓣膜闭锁不全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任医师，空运专线83693398，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6，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您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就有关于任何心脏科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请教陈冠任医师。83693398，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哈。 哎，请说。 我想请教医师一个问题哈。 哎，是。 因为我这一两个月发生那个感觉有心悸的感觉哈。 嗯。 然后我自己用手的脉搏，大概平均一个有时候，那个心跳是42到48下，有时候又是正常。 嗯。 啊，就我到了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了那个心电图也是正常。 嗯。 然后做了心脏超音波，然后心脏结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后来我做运动心电图，后来做他，我先做了运动心电图之后，我的平均24小时一分钟平均心跳是86下，他说过高了。 嗯， 然后我又做了心脏超音波。 嗯， 心脏超音波他的说我好像心室提前收缩。 嗯， 我先请问一下，后来因为我在发生的时候只是心悸，也没有头昏，也没有食欲，也很正常。 Okay.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危险性？还有说，他现在给我开了一个心力症的药，一天30-30，但是有时候我吃就好像最近都没有发作了。 对， 我就改吃2次。像说今天我到现在还没发作，我请问一下，这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我在现场听，谢谢。 好， 谢谢，我们请医生帮忙回答。 那个原则上，这个心室期外收缩或心室早期收缩哈，这个翻译名称不同，就叫 VPC 啦哈。就是我们常讲的心室期外收缩啊，这个东西就是代表说，怎么讲？就是基本上你的心跳还是正常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两下乱跳，那这个乱跳就叫做心室期外收缩。哦， 嗯， 那你说严不严重？原则上看它的比例啦。哦，你如果是所以这个原则上我还是会我可能会安排一个24小时心电图，哦，就看一下你一整天下来到底有跳几个这种期外收缩。 嗯， 哦，如果比例真的很高，就是说几乎每两三个正常的就会跳一个不正常的话，哦，有可能就是要用比较强一点的药物把它抑制下来。 嗯， 那如果说你之后发作的情形比较少，就是它发作的比例很少，比如说一整天下来没有跳两三下，哦，那也许代表就比较没有关系，那药物就可以减少。 嗯， 哦，所以你说它严不严重，其实取决于说它发作的比率高不高。 嗯， 哦，那如果发作比率有下降，譬如像陈先生这样，现在有在吃心力症这个药，这个药是很好的心律不整的药。 嗯， 那吃了之后的确有下降的话，其实你可以再回去跟医生讨论，是不是可以把药物做调整。哦，不过我想这个都取决于医师的判断，然后因为有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还没有好的这么完全，那可能还需要继续服用。那原则上我觉得还是遵照医师的处置这样子。 嗯，好，下一位是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主持人医生您好。 是，请说。 我现在62岁哈。那么我在5年前就是 更年期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心律不整，那么跳动的就或是好像起伏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气。那时候我有去找医生看过，那也背了24小时的心电图。那他量的结果是说，我在心律不整的时间，白天是比较持续久，晚上睡眠深睡期的时候，我有连续3次的都没有心跳。那他有开药，但是我后来又看妇科，因为我想我在更年期。妇科的医生是说我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那也确实，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现在心律不整比较没有，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点跳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妨碍。我是想要请问医生，那么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对我未来晚年的时候会有什么突发性的我需要注意的？ 好，谢谢。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请问医生说，心脏纤维化是什么意思？是在心房还是心室？那么它的后果跟治疗是怎么样？麻烦您。 Okay, 好， 好，谢谢。我们让医生回答。 第一个就是这个心律不整哈，有没有后遗症？原则上，我想哈，你之前有发作过的话，还是需要做一些追踪。如果说你真的还有一些偶发性的不舒服，我是建议已经过了5、6年了，你还是可以去心脏科一下哈，心脏科医师那边追踪一下哈，我们再排一个心电图或24小时心电图。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状况。那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是状况已经改善很多了，就像之前那个陈先生一样，如果进步很好了，也许我们不一定需要固定的药物服用。那你说之后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舒服？如果已经恢复到接近正常，其实应该是还好，应该不见得会有什么新的问题。 为什么更年期会造成心脏不舒服啊？ 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荷尔蒙的变化，身体的荷尔蒙，因为那个雌性荷尔蒙的消失的话，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一些机制出了问题，就跟血管一样，就是女性心脏梗这个我们讲心血管疾病，女性在更年期之前其实相对来讲是几率很低的，因为有荷尔蒙的保护，那荷尔蒙消失之后，其实这个女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比例是大幅上升的。同样的道理，就是荷尔蒙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差别。 好， 那对那 心脏纤维化， 对对对对。另外，它第二个问题是心脏，这个可能要先看位置。其实心房、心室都有可能会发生。那所谓纤维化，就代表说它之前可能受伤过。那受伤过之后呢？因为我们身体受伤之后呢，它不会用原本的这个，譬如说你肌肉受伤，它不太会用原本的肌肉去修补它，它就会用一种所谓的纤维化，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就像皮肤的伤口结痂一样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粗啦哈， 对，比较粗，然后比较不会动，用这些东西去填满它，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受伤之后的一个表现。那心脏如果那个地方纤维化，就代表那个地方它的动的活动度啊，跟它的功能会比较退化，所以就取决于说你在哪个地方看到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可能要看它的位置，还要看超音波的报告才知道，对对对。 好 ，OK， 我们来接下一位是邱先生，邱先生你好，邱先生， 你好， 是，请说， 我是多年以前在美国检查属于 RBBB 的毛病， 对， 这个请能不能及时解释一下？ OK， 好。 好，谢谢。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RBBB， 这个翻成中文叫做右传导支阻断。右传导这也是一种心律不整。所以今天四个条子题目真是很大，我们只讲其中一小部分的。所以 RBBB 它就是说，它其实原则上它还是正常的心跳，它只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正常心跳是心房收缩之后，心室左右边会一起心室一起收缩。但是所谓的 RBBB 就是说，它的电线传下去之后呢，传到左心跟右心，左心室跟右心室的话，它时间有点差别。因为它的右边的传到右心室的那条电线呢，断掉了。所以它变成说是左边先收缩，收缩完之后才换右边收缩， 不是同时就对了， 不是同步。 那会造成什么后果？ 原则上来讲，右传导支阻断就是它这个 RBBB 相对来讲，目前来讲都是相对比较良性的，所以很多人有 RBBB 其实不见得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你是左传导支阻断，就是 LBBBB 左侧嘛 left side， LBBB 的话，通常来讲就有比较高的机会可能合并一些心血管疾病。所以回到这个邱先生的问题，原来 RBBB 它就是代表你心脏有一个传导支可能出了问题，但是就结果来讲并不是什么大毛病，有 RBB 的原则相对来讲都是比较良性的，所以不太需要特别去在意它。对，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像来考试？我们来接周太太。你好，周太太。 你好，我请教医生。 请 创伤， 我装了那个心率调整器、哎、原来没有装的时候啊、嗯、什么爬山啊走阶梯都可以走，那、啊、现在反正装了以后呢就爬山稍微走斜步一点，喘啊喘，喘的要死。 嗯、 我已经装了快三年了哈，我已经78岁了。 嗯，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 好， 我好烦恼啊，每次出去都不敢，稍微来爬楼梯就没办法爬。 好， 不管是什么原因，谢谢， 是好，不会 谢谢 不会。那周太太这原因，原则上。你有放心率调节器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个原因啦、啊、齁、哦、那有人是像我刚讲心跳过慢齁、哦、停太久了，那也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跳乱跳，像我们刚讲心房颤动在很后期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放心率调节器。那不管哪个原因，原则上它一定有某种客观的因素你一定要放齁、哦、所以医生才会建议你放。所以你说后来变比较喘，我觉得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齁、哦、倒不一定说真的是放了这个引起的齁、哦、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我想到的是会不会心脏功能有退化， 嗯、 哦，心脏衰竭造成的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推估啦，所以其实我认为应该还是要回去跟心脏科医师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 嗯、 那心脏科医师可能会帮你排一些检查，譬如说我最先想到的还是超音波，看心脏功能有没有一些异常， 嗯， 哦，还有心电图等等，去看看是不是有新的问题。嗯、我想应该我个人认为不太像是因为单纯这个心率调节器置放之后造成的一个新的变化。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心因性的压力？因为知道自己有装了那个心率调节器，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日常生活当中更加小心翼翼，也有可能。 这个也许啦，不过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先排除掉真正的毛病，确定都没有事情，我们大概才会做这样判断。 所以如果担心的话，还是找心脏内科医师再做一个更完整的检查是最好的哈。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的是有关于心律不整呢，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心律不整呢虽然多数是良性的，但是严重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猝死的可能性。更进一步的呢，心律不整呢如果就算没有及时的风险，长期来看也有可能会造成中风的风险。所以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哦，有心律不整呢一定要配合和医师呢好好的用药定期的服药以及定期的回诊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谢谢国大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非常感谢医生。 谢谢思伟，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